世尊未来世中合现在众生，若能于所住处方面作如是供养，得如是应益。此就总结上文。若是有人家尊敬供养地藏菩萨，咁佢依佢所住嘅地方啊，就有十种嘅利益。咁啊，现在就嚟总结，佢话世尊啊，在呢个未来世界之中，与现在嘅众生，若是有人能于佢所住嘅地方啊，作如上嘅种种嘅供养，或是呢是塑化地藏菩萨的莲像，或是是恭敬供养，或是呢是赞叹地藏菩萨，那么就得到以上所说的十种利益啊。所谓如是因就是如是果，所谓种瓜就得瓜，种豆是得豆啊，绝对就唔会错乱噶。所谓罪报、以报呢个福业啊，都系如影随形。咁啊，若是话罪业就一定感苦果，若是话福业啊，就一定系感呢个福报。咁啊，现在上文所讲乃是系白业。就不是这个黑业，所谓白业者就是你用种种不同的物质，或者是木头，或者是金银铜铁和所塑的佛龛，其中供养地藏菩萨，然后恭敬供养念菩萨名，或是尽此的大孝之经，就感到以上这个十种的利益。不复百年世尊，他未来世中就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就依所住处有此经典及菩萨像，一世人更能转读经典供养菩萨，我常地日夜以本神力为护世人，乃至水火盗贼大横小横，一切恶事悉皆消灭。此就是说明读诵此经供养地藏菩萨像，能够消灭一切的恶业。个复百佛世尊，佢在未来世中，若是有善男子或是系善女人，佢于所住处，唔系在于佢所住嘅处所，佢有此经典啊，就是有此的地藏经，即刻菩萨像，即是有地藏菩萨的法相，即是人更能转读经典就供养菩萨了。那既然他所住的地方有此地藏经，那么亦有地藏菩萨像，而住在那处的人啊，更能呢每日是辗转读诵此地藏大孝之经，亦都以种种的香花等物来供养地藏菩萨像。我常日夜啊，以本神力都为护世人。咁啊，呢个鬼啊，鬼王，佢就讲，佢话我常常啊，一 以雞爺，咁啊都以我自己啊呢個本世願力，你都為富士人，咁啊擁護啊此一個受持讀誦此經，以供供養頂禮此地藏菩薩呢個人。佢乃至水火盜賊，就大患小患，咁其中就包括或是水災，或是係火災，或是呢個盜賊來得偷佢嘅物質，或者傷害佢嘅生命，一切大嘅災患，或是小嘅災患，乃至一切惡事不。意思啊，都悉皆消滅啊！點解咧？由於我哋嗰啲地神，乃至到包括一切嘅神靈、天龍八部啊，都擁護呢個受持讀誦此經，以供啊係供養菩薩嘅行者，都佛都。天龙地神与大神力的诸神小及啊，咁啊，既然呢个天龙地神佢有如是个大心愿，拥护受持读诵此经，顶礼地藏菩萨嘅行者，所以佛呢就同。呢、这个天怒地神讲啊，佢话与大神力啊，佢话由于你有呢个大嘅威德，有大嘅神力，拥护此个读诵此经，以供念地藏菩萨名嘅行者所住之处，一切嘅幻事啊，都冇法子咧侵害。此一个善男子女人，呢啲纯粹系你个大威德神力之所加护。我话诸神就小及啊，咁啊你呢种嘅大神力系其他诸神所能及，其他嘅诸神啊，佢嘅神力咧好少啊。同你比得上，即是难以呢及得你这个天怒地神啊那种的大神力。何以故？为什么呢？因为阎浮土地啊，色蒙雨符，乃至草木沙石、稻麻粟米、谷米宝贝，从地而有，就皆因雨力。咁啊，此就解釋點解呢個堅爐地神啊有呢個大威神力？佢嗰啲大威神力啊，其他諸神啊少能及者咧，就因為呢個南阎浮提州所有嘅土地啊，都色蒙雨符，色皆咧蒙到你堅爐地神。嚟到擁護，因為你個名叫做堅爐地神啊，咁你既然係地神，所以一切嘅土地都由你去擁護。咁啊，由於呢個土地係由你去擁護、去扶持，咁啊，在此土地上所住嘅人都係由你去扶持。由你去擁護，咁你先至對啊受持讀誦此經供養地藏菩薩嘅行者加以咧嚟到庇護。佢乃至草木沙石，乃至到呢個土地之上啊，所有一條草或是係一棵樹木。或者所有的沙石，或者那些稻草，或者那些麻，或者那些竹， 或者嗰啲蕙草，乃至到谷米或者地里边所含藏啊，嗰啲种种嘅金矿、银矿、铜铁矿嘅宝贝，一从地而有，皆因雨力啊！因为一切一切都系由地而出生。咁啊，纯粹系由于你坚牢地神嗰种大威不神力扶持所故。咁啊，既然坚牢地神佢能够扶持地中出生一切物，当然我哋住响地上嘅人，若能善心受持读诵此嘅大孝之经。咁啊，供养地藏菩萨，或是赞叹地藏菩萨，或是受持地藏菩萨嘅名号，咁就肯定啊，呢个坚牢地神对佢扶持，得到如上所说嘅十种好嘅利益啊，就勉励一切嘅大患小患。亦都勉励一切的恶事。是又当清人地藏菩萨利益之时，如之功德不及以神通八千倍于常分地神。那么此就佛呢同这个坚牢地神讲，就有者已应当常常称扬地藏菩萨利益人天所有一切的功德之事，就与之功德啊。咁你咁样去扶持呢个受持读诵此经嘅人，念菩萨名嘅人，你又常常嘅称扬地藏菩萨啦，呢个利益人天之事。咁啊，你之功德啊，以及你嘅神通，咁啊，八倍、千倍啊，胜过一般平常嘅地神。咁啊，说明是一尊坚牢地神啊，有大神力，非是其他嗰啲神啊所能合得到。他若未来世中就有善男子善女人供养菩萨及转读是经，但于地藏本愿经一次修完者，咁现在佛呢又讲啦，各位若是在这个未来末世之中有这个善男子或是善女人，咁发心供养此地藏菩萨，或者辗转受持读诵此大孝嘅地藏经，然后啊，亦都依此呢个地藏本愿经所说去修行，咁啊，此人呢就得到啊。这个坚牢地神来到扶持。那么若是我们依此一段经文，应该有这个正宗分的意思。那么何以叫做正宗分呢？就是一经的宗旨啊，劝我们要受持读诵此经，要念地藏菩萨名，要以此经来的修行，咁所以得到咧诸神嘅庇佑啊，得到三宝嘅加持，令自己现身得到如上十种利益，咁啊命中之后啊，永不堕于恶道，咁啊如是嘅功德好处，纯粹系由于读诵修持。此经念菩萨名而得到的，咁啊，所以此一段话，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的善女人 供养菩萨，佢哋实实在在辗转受持读诵此经，亦都单系依此嘅地藏本愿经之一次嚟嘅修行。咁啊，此人呢就正正式式系个佛弟子，咁啊而发行持啊，所以此一段经文呢都仍然呢有呢个正宗份道理。不如以本神力，就以勇护之，勿令一切灾害及不如意事，就天闻于耳啊！个何况令手？咁啊，既然有人急发心供养菩萨，用辗转受持读诵此个大孝之经，亦都依此个大孝之经所说去修行啦。咁所以你啊，天无地神，就应该以你呢个本愿以共的威德神力啊，嚟到拥护呢个受持读诵此经供养菩萨依经修行嘅人，就勿令一切嘅灾害啊，包括大患、小患、水火刀兵贼难，佢话及不如意嘅事，即系一切嘅恶事，切闻于耳啊！令所有一切唔如意嘅事，对于呢个受持读诵此经依经修行嘅人啊，佢连听都冇听得到啊！你用你个威德神力护持此嘅善男子善女人。咁啊！一切嘅灾害还是佢连听都冇听到啊！咁又何况令受呢？何况令佢啊亲自会受到呢啲一切唔如意灾害嘅事呢？咁啊，更加就唔会，此就完全呢系由于你坚露地神啊个种嘅誓愿。以共威德的神力来到扶持此一个受持读诵此经供养菩萨已经修行的人，那么照这样的意思呢，所以此一段经文我们亦都可以说为流通分，流通分者就是辗转来到流通此一本经。咁啊，既然呢个天龙地神用佢嘅神力嚟到拥护呢个受持此经供养菩萨嘅善男子，令佢一切灾害，既然听都冇听到啦，更加唔会受啦。咁你叫做护持佛法，亦都护持呢个修行者，咁啊自己如是护持。咁啊，亦都咧令一切人扶持，咁啊，当然就属于流通法。所以话非但与独富是人故，亦有释凡眷属、诸天眷属，就拥护是啊。咁就证明咧有呢个真心已经修持者，唔单话。这个地神啊，日夜亦都拥护此一个真修行人，即是受持读诵此经供养地藏菩萨啦，依地藏经修行的人，即使啊嗰啲帝释天以共呢个大梵天，我话亦有啊释梵，即是释就是帝释天。凡就是凡天，那些天王以共他的眷属，那么诸天眷属就是其他的初禅天，那些天人以共那些眷属啊，亦都同样啊是拥护世人，那么说明啊，我们有人发心 就是独中此经，供养菩萨啦。依此经去修行，的的确确咧，能够啊，令到一切天牢嘅地神，乃至诸天，同埋佢嗰啲眷属，拥护呢一个人。咁啊，既然一切诸天眷属，一切嘅地神天神都拥护受持读诵此经念菩萨名嘅人啦，咁啊，亦都证明我哋一个真修行者咧，就有呢个天龙八部啊，我哋拥护佢。咁啊，何故得如是圣言拥护咧？咁啊，即系话点解啊？佢就会得到即系受持读诵此经念地藏菩萨名的人，点解佢会得到啊咁多呢个言性拥护咧？咁啊，所谓言性者咧，呢个言性两个字啊，就亦都说明。所有嗰啲地神，或是其他嘅天龙八部啊，咁啊好多好多咧，都系菩萨咧示现嘅。咁啊，佢因为要扶持佛法，所以就示呢个鬼神之身嚟到拥护。这个受持读诵此经念地藏菩萨的行者，那么由于他是古佛或者菩萨再来，所以始终呢就称赞他们为圣，就为言。那么言就说何故得如是言圣拥护，即是说为什么这个受持此经以奉读诵此经，以奉依经修行念菩萨名的善男子善女人啊，咁啊得过咁多个地神，以奉诸天嚟到去拥护佢哋咧，都皆由坚米地藏形在及转读涉本愿经故啊，就完全由于此一个善男子善女人。佢常常瞻仰顶礼地藏菩萨嘅形象，以及辗转受持读诵此个本愿功德大孝之经，所以感到好多嘅坚牢地尘，以共诸天嘅眷属，包括天龙八部，此等多数都系古佛再来。菩萨示现的言性啊，来去拥护这个修行者，但自然毕竟啊，出离苦海，正列盘落，此就是点转的解释。若是受持读诵此经，供养菩萨，念地藏菩萨名的行者啊，必然得到这个诸天护法善神对他的拥护，那么他由是进修依经的行持，那么最后就是自自然然地不必能够断烦恼出来这个生死苦海，那么正道啊出世的涅槃乐，就以是之故就得大拥护啊，就以是上人的因缘之故，即是凡是受持读诵此经念地藏菩萨名供养清扬赞叹地藏菩萨，以及依此地藏经修行的人，都得到啊一切的地神以及天神乃至个护法的善神呢对他的扶持，见闻利益品 第十二，本經一共是有十三品，始終就屬於第十二品，名為佢嘅見聞利益品。咁何以此一品叫做見聞利益品呢？見就係屬於眼啊，聞就係屬於呢個耳根。咁聞中咁色加無味法，咁從呢個頂門放出種種嘅無量啊不可思議嘅大無上光。咁已是天龙八部，咁令到呢个天龙八部啊，人人都得以眼见此个微妙不可思议嘅大无上光，咁就名为咧佛啊放光，使到呢个天龙八部而得见。咁下文。咁出呢个微妙嘅音声，赞叹啊地藏菩萨不可思议功德，使到法会一切嘅大众普遍都得以闻到啊！咁就名为叫做闻。咁有读诵此经。嚟到細心領會經中個道理，就名為叫做見啦。咁你讀眾此文，讀眾此經，咁啊讀就雖然用個口啊，但係我一定有眼，先就可以見嗰啲文字啊，先就可以讀啊嘛。所以讀眾此經文，就名為叫做見啦。咁啊，凡有众生，包括呢个天人，若是佢呢个罪业嘅现前、苦果现前，将要堕于恶道。若是话呢个耳根能够一念闻到地藏菩萨嘅名号啊，永远离开呢个恶道之苦。而得到呢个出世之乐啊，咁啊如是嘅利益之所以得到，系由于呢个耳根闻到地藏菩萨名，而发心清念所得来，咁就名为叫做闻。咁啊，所以始终嘅见能够得利益，眼见到得利益啦。耳根闻到咧，亦得利益，咁啊叫做见闻利益品。所以始终呢个见闻嘅两个字，就亦系我哋众生啊所谓入道之门。咁啊，我哋见此经，闻此经，见地藏菩萨像，闻。地藏菩萨嚟，都得到好大嘅利益啊！咁啊，反过嚟讲咧，若是我哋见到嗰啲所谓唔正常嘅外境啊，或是我哋闻到呢个唔正常嘅音声，就唔单话冇利益啊，反而罪孽满身。所谓一力耳根啊，呢个善或者恶嘅种子，都在我呢个法识田中含藏起来。若是我哋见闻都系唔正常嘅外境啊，咁呢啲唔正常嘅外境嘅种子，落于我哋呢个法识田中啊。咁啊，日后成此唔正常嘅恶业种子咧，就牵引我哋堕于呢个恶道。咁啊，若是我哋见系见地藏菩萨像， 是电子的地藏经，我的文亦是文字地藏经的名，亦是文字地藏菩萨的圣号，若见若闻啊，都是这个善根种子啊。此个善根种子流落我哋呢个白色田中，咁啊日后我哋白色田中里边嘅善根种子起现啊，我哋就可以得到呢个出世解脱，所以见与不闻都得到好大嘅利益啊！亦都说明我哋呢个娑婆世界嘅众生。唔单话呢个耳根猛利啊，我哋眼见亦都系猛利，咁我哋应该咧要依呢个六根嚟到下手，用功用眼见耳闻菩萨嘅法相啊，眼见耳闻此一本嘅大孝之经，咁啊然后啊依经修行。知恩惜果，去恶从善啊，改往修罗，再加以念地藏菩萨，以地藏菩萨的慈悲愿力加倍之故，咁啊从此肯定啊免呢个恶道之恩，咁啊得生呢个人天原则啊。正出世的圣果，所以此品呢就叫做见闻利益品。不以时世尊就从顶门上就放八千万亿大菩萨光，咁啊向下呢就是说明一佛，咁啊将要赞叹地藏菩萨各种的威德、神力、功德、慈悲，咁就先咧从呢个顶门啊放出向下种种的无上之光。咁所谓白菩萨光，就大白菩萨光。咁啊，白菩萨光咧就系、是、放嘅光，白色嘅。咁啊，瑞毫相光，大瑞毫相光。咁佢所放嗰啲光咧，系有种种嘅瑞相。玉毫相光就大玉毫相光。咁啊，佢所放嘅光色咧，系如同呢个白玉之色。紫毫相光，大紫毫相光，咁佢所放嘅光咧就属于啊呢个紫色。青毫相光，大青毫相光，咁佢所放嘅光咧就系、是、青色。碧毫相光，大碧毫相光，咁佢所放嘅光咧系属于呢个青碧之色。咁啊，红毫相光，大红毫相光，咁啊，所放嘅光咧就系有红色。咁啊，六毫相光，大六毫相光，咁啊，所放嘅光咧系绿色。金毫相光，大金毫相光，咁佢所放嘅光咧就系金色。青云毫相光。大兴云毫相光，咁啊所放嗰啲光啊多如云，而且有啲吉祥瑞庆嘅意思。咁啊千轮毫光，大千轮毫光就系从呢个千福轮上所放嘅光。个宝轮毫光，大宝轮毫光，咁啊从啊呢个宝轮嗰处。放出个光嚟，喺日轮毫光、大日轮毫光，咁啊所放个光咧，如同呢个日啊普照。咁啊月轮毫光、大月轮毫光，咁啊佢所放个光咧，如同呢个月亮啊 能够消这个世间的热恼而不清凉。那么宫殿豪光，大宫殿豪光就是所住这个宫殿呢，亦放种种的豪盛光，海云豪光，大海云豪光就说明所看的光呢多如海，亦都多如云，是于顶门上啊，方如是等，毫无相光已在这个顶门之上。那么方如上这么多个白毫相光已景，那么此一段经文呢，那么我们呢就要讲它这个意思。那么佛从顶门上放光，咁啊，但系《法华经》咧，就系从呢个明间放光。咁啊，佛在说《法华经》之前啊，咁佢先从咧呢个明个两者之间，咁啊放种种嘅光。咁啊，在呢个两眉之间咧，就既然咧唔偏于左边嘅眉，亦唔偏于右边嘅眉。响正这个两眉中间放光，表示这个法华经所显的是个中道妙理，所谓回三归一，开权显实，将佛一代时教所说方便法门的容归这个一性的中道妙法，所以话乃至一举手个画幅小低头啊，个如是之人等，都皆已成佛道。又话一声南无佛啊，都皆共成佛道。又话乃至童子气啊，尽沙为佛喊啊，个如是之人等啊，渐渐积功德，都皆已成佛道。咁啊，说明在《法华经》之前。佛所说都是权巧方便法，乃是对机而说的。咁啊，到到法华会上，佛呢从最初咁啊说阿含，咁啊然后转入呢个方等，又再进一步说呢个波嘢，咁啊最后呢众生嘅机缘成熟啦。所以为他开权显实，为他们受记，将来呢是成佛。你成佛那阵时在哪个世界成佛，这个世界怎样的清净，众生的根性是怎样，一一为他受记。到此呢佛说法圆满，就将要入涅槃。所以《法华经》佛从眉间放光，就是表这个中道实相的妙理，说明一切众生都皆有佛性，人人准可以成佛。所以到法华会上，佛为一切大众咁啊受记作佛，表这个中道理。那么现在此个地藏经，此个见闻利益，一开始佛就从这个顶门上放百千万亿这么多个大毫相光。那么顶门就是最高之处，那么佛最高的欲计顶上，那么我们呢凡是看到佛像个头顶呢，那么有一只计，这个计呢就红红色的，那就名为它的欲计顶上。那么此个欲计顶上在佛身乃是最高之处，那么现在于这个最高的欲顶之上，放种种不同啊，百千万亿的大毫相光，咁啊就说明佛的大慈悲， 放光现世啊，而破九八界众生的迷门，因为十八界之中以佛是为最高，其他九八界的众生包括菩萨、圆觉、声闻、天人、阿修罗、地狱、鬼、畜生，九八界的圣法都无过于佛啊！九八界的圣法都是为佛所教化，九八界的圣法都以佛为师啊！九八界的圣法都是尊敬于佛啊，是依止于佛啊，以佛呢是为最尊最无上。咁啊，现在佛从顶门放光，普照九法界嘅众生。咁啊，说明佛啊，以佢最高不可思议嘅神通境界，以及以佛最大嘅慈悲心愿，遍化九法界嘅众生，嚟到破九法界众生的迷门啊，令九法界的众生进入佛门，所以佛呢就从一个顶门上放光。咁啊，其次光就是代表智慧啊。九法界的圣法，即使你高到菩萨境界，你在未曾证到佛果菩提之前，就算你进入等觉菩萨位，都尚有最后一份的身相微细无明，未曾断尽啊！咁啊，既然即使到到菩萨位中的尚有呢个微细无明未断，咁啊，此个微细无明都系属于黑暗啊！何况等觉菩萨以下？其他的圆觉声闻，又或者再退一步，这个天人阿修罗地狱鬼畜生这个六道的苦恼众生呢，当时啊满身都是烦恼啊。那么烦恼就是代表黑暗，智慧就代表光明，有光明的地方就一定冇黑暗啊，所以话一灯都能破千年暗啊，唔系个黑暗。咁啊有咗几长嘅时间，但系只要在呢一秒钟，你点着一盏灯有光明，你从前啊几耐嘅黑暗，就在此一秒钟。点着呢一盏灯的光明呢，都将它破尽。所以光与个暗啊，唔能够同时存在。有光就冇暗啊，有暗就冇光。我哋嘅智慧以及呢个无明嘅黑暗啊，亦复如是。我哋在迷慧之中，唔识得修行。唔知得用功啊，更唔知得乜嘢就了生脱死，所以长在六道轮回之中，嚟到受苦，终日啊都在呢个如痴无明里边过日子啊。咁啊，但系现在我哋有缘，总算有福报。总算是有善根，得闻此个大孝之经，亦都知得有地藏菩萨的圣号，从此依止大孝之经去修行，一心一意念此大孝之经，念地藏菩萨名，咁啊，以菩萨嘅慈悲加被之故，咁就破尽一切嘅黑 暗烦恼，而显示我哋本有呢个智慧嘅心光。咁啊，若是我哋冇智慧光，就一定系有烦恼黑暗。假如我哋冇咗呢个烦恼黑暗，我哋呢个智慧光灯就一定显露。所以我哋依此经修行，我哋念地藏菩萨嘅圣号，咁啊现身就安乐啊！日后生生世世乃至断烦恼证菩提，就断尽嗰啲烦恼嘅黑暗啊！然后咧证得自己本有嘅智慧光辉，所以现在佛从顶门放出种种个光辉，咁啊随即咧就赞叹地藏菩萨嘅功德。咁啊，既然赞叹地藏菩萨嘅功德啊，咁啊，我哋咧若是依佛所说嘅教导，咁啊念地藏经，念地藏菩萨名，供养此经。供养地藏菩萨啊，就等于叫做系照佛所说去修行，咁就准可以破尽我哋呢个烦恼嘅黑暗啊，而得到呢个自性嘅本有光辉，日后所证呢，就证到同佛啊。最高的境界究竟成菩提，所以佛呢就藏这个玉计顶门上放大光明，然后赞叹地藏菩萨的功德，目的呢就是要我们依此经修行，要念地藏菩萨名，那就可以破尽这个烦恼和黑暗，那么正得自性本有光辉，那么然后究竟呢正同于法，所以佛呢就从这个顶门上放八千万亿大毫相光。